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我能叮嘱你的都已经说过了，你可以走了，随时可以离开海神岛。我会在这里等你回来，希望早日看到你继承海神神位。哦，对了，还有，在你回来的时候也必须将你那七个伙伴都带回来，继承海神神位时你需要他们的辅助。 唐三手握三叉戟，恭敬地向波塞西深施一礼，这才倒退着下了海神台。直到过了七座平台的范围，这才转身向海神殿门前走去。 如果在这五年内你能见到你的曾祖，让他来看看我吧。 唐三转过身，用力地向波塞西点了下头，这才走出了海神殿。温暖的阳光洒满全身，令唐三从虚弱中清醒过来的身体被一股暖意所包裹。尽管外面的光线比海神殿内要强烈得多，但唐三还是很快就适应了。他的紫极魔瞳本来也不怕强光。 参见大人。 唐三微微扭头看去，只见海神七圣柱守护斗罗同时单膝跪地向自己行礼。唐三知道他们拜的更多是自己手中的海神三叉戟，他们的目光更是都凝聚在黝黑的戟身之上，眼露崇敬。唐三让开几步，算是受了他们半礼。 各位前辈不必如此，唐三承受不起啊。 对啊，七位前辈，你们不要这样，小三现在还没成海神呢。 唐三大人已经开始正式接受海神大人的神位传承，同时也得到了海神三叉戟的认可。海神乃是统御海洋之神，我们作为海神大人的属下自然要拜。 我们马上就要离开海神岛了，这几年在海神岛上接受考核，承蒙各位前辈关照，尤其是海马前辈给了我们不少帮助。无论今后我能否继承海神神位，在唐三眼中各位都是我的前辈。 三哥，你说我们马上就要离开海神岛？ 我已经与大祭司商议过了，我的第八考要在大陆上完成，所以我们要离开这里才行。不过等第八考结束后还是要回来参加第九考的，大家如果没什么可准备的，我们这就出发吧。 听唐三这么一说，众人都不禁喜形于色。海神岛上的风景再美，在这里生活了数年还都在艰难的修炼中度过，众人也早就视觉疲劳了，而且在这里毕竟没有那种自由自在的感觉。除了小五和白沉香之外，大家的实力都突破了八十级，也正希望能够回到大陆上与武魂殿一较高下。终于可以离开，而且还是海神斗罗波塞西同意的，他们怎会不高兴？ 这有什么可准备的？我们现在就走吧。我们离开了四年多的时间，不知道现在大陆上变成了什么样子。 那我们在这里就向各位前辈告辞了，五年之内我们定会回归。 海神七圣柱守护斗罗们一直将众人送到海神山脚下才停下脚步，目送着众人踏波而去。唐三右手握着海神三叉戟，左手搂着小五，飞身在最前面，很快跨过环形海，众人朝着来时的方向而去。 三哥，你的伤都已经好了吗？不需要休息一下吗？ 啊，已经没什么了，魂力和精神力的恢复在路上完成也是一样的。不知道为什么大祭司允许我们离开后，我有种归心似箭的感觉。不知天斗帝国现在是什么样子，武魂殿这几年又有什么动向，还有老师们和史莱克学院也不知道怎么样了。 我们担心这些也没有用，等回去后自有分晓。 老大，你要不要先回星罗帝国看看啊？ 我跟你说实话吧，我带竹青出来的时候就没打算再回去。虽然我大哥一直想除掉我，但不论怎么说那也是我的兄长，他的妻子又是竹青的姐姐，我可不想再回去体会一次骨肉相残的感觉。索性来个失踪，让大哥继承皇位就是了。小三， 你也看到天斗帝国的情况了，当帝王可不是那么轻松的事，日理万机不说，还有无数压力要承担，哪有我现在这么逍遥自在。虽然竹青以前说我不长进，但实际上我就喜欢兄弟们在一起的感觉。我和竹青商量好了，以后索性就不回去了，一切等我大哥继承了皇位以后再说。我们不回去，他们自然以为我们已经死了，就算今后被发现那又如何，以我们现在的实力，皇室想要对付我们恐怕也没有那么容易。 不知道多少人想要成为一国之君，你却弃之如敝履。老大呀，恐怕也只有你能将权力看得如此轻吧。 老大，我佩服你，你说的没错，当皇帝哪有我们现在这样自由自在的舒服。你不用回去了，我比能平安离开海神岛还要开心，以后我们兄弟就再也不用分开了，我们史莱克七怪就一直在一起，等小三复活了小五，我们大家剿灭了武魂殿，就一起四处游山玩水，岂不快哉？ 我们就是这样想的，与其追求权力，倒不如追求魂师的巅峰。三哥我们是比不了，但以我们现在的情况，达到封号斗罗级别还是没什么问题的。我小时候最大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女斗罗。 三哥，你这三叉戟黑黝黝的，看上去也没什么呀，我还以为这东西应该光彩夺目呢，能不能给我看看？ 唐三微微一笑，将手中三叉戟横起，戟递到马红俊面前。马红俊伸手想要将三叉戟接过，却发现唐三并没有松手的意思，忍不住看了他一眼。 难道因为是神器，三哥不舍得给我看？不会啊，三哥一向对于身外之物都不怎么看重的。 不是不让你拿，是怕你拿不动，这三叉戟很重的。 三哥，这你也太小看我了吧，我可以81级了，怎么说也是魂斗罗级别，虽然这东西是神器，我也不至于拿不动吧。 好，那你就试试好了。 一边说着，他弯下腰，将手中三叉戟平放在地面上，再向马红俊做出一个请的手势。失去了唐三的掌握，海神三叉戟的重量立刻展现出来。虽然唐三是将它放在一块岩石上，但这块岩石立刻朝地面下陷，足足有一半的体积很快地没入地面泥土之中。 看上去是挺重的，我试试。 胖子不信邪地走上前，双手抓住三叉戟，猛然发力，就想将它提起来。重达108000斤的海神三叉戟自然是纹丝不动，任由胖子怎样发力，也无法将它移动分毫。 真的好重 啊！马红俊释放出了自己的武魂，然后就要再去抓三叉戟，结果当然没有什么区别。尽管他已经到了81级魂力，但力量也不可能达到108000斤的程度。戴沐白和奥斯卡都有些跃跃欲试，但奥斯卡被宁荣荣用眼神制止了。他可是亲眼看到过海神斗罗波塞西都是全力以赴才勉强将三叉戟移动的。他们这些人的实力和波塞西相比还是差得太远，又怎么可能拿得动那三叉戟呢？戴沐白刚想去试试，唐三拦住了他。他可不想看到自己的兄弟们出丑。胖子年纪小，又是第一个尝试还好一些，戴沐白毕竟是众人中的老大，要是唐三还不说三叉戟的情况，就有些对不住兄弟了。 不用试了，海神三叉戟在我手中的重量是108斤，但是对于别人来说，它的重量却会增加1000倍，达到108000斤。你们想要拿动它，至少也需要95级的魂力，还得凭借戴老大的力量才有机会拿得起来啊。 当下唐三毫不隐瞒地将波塞西对于海神三叉戟的介绍说了一遍。听了唐三的话，众人面面相觑。 变态！ 其实唐三自己在知道海神三叉戟的重量时，又何尝不是这种感觉呢？他现在在想的是如何能够在未来将海神三叉戟当成自己的武器，如何来使用它。在唐门绝学中可没有一门用戟的技能。很快众人已经来到了海边，唐三从24桥明月夜中找出一块灰色的布，将海神三叉戟包住。 毕竟三叉戟虽然通体黝黑，但它的形态实在是太扎眼了。在海洋的世界中，谁不知道海神曾经用过的武器是三叉戟？就算不怀疑到唐三手持的就是那件神器，以为他是冒充的也不是什么好事。不用唐三说，马红俊已经故技重施，释放出自己的凤凰火焰，在海面上召唤小白。小白来得比他们想象中还要快，一会儿的功夫，他带着十余条魔魂大白鲨已经出现在众人的视野之中。灰蓝色的光芒一闪，小白化身为人形走上了沙滩。 唐三大人，前几天空中的异象是不是和你有关？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